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好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新的一周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哦，简直晴朗到不知该用什么样子的语言去形容的天气。 对对对，就觉得好像说应该放下手机，放下手中还没有完成的在周一的一些工作，先这样吧，收个尾，然后呢抬头望望天，这是对于我们的什么颈椎一族，或者说什么低头族啊，低头族来说， 哎，对对， 治疗颈椎的好时候 啊。是是，这个话说完整，啊，别吓颈椎一族吓我一跳。我说的我也是颈椎一族了啊， 对，无脊椎动物就算了。 哎，让我们抬头，哎， 望望天，就是我们这个望的稍微有点线 啊， 对，有望的天有限，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天窗， 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连成线啊。 你看的是我们直播间的灯吧？ 是，哎，对，说对了啊。我这个其实也会在想，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抬头一看，可能是天窗， 嗯， 啊，可能是这个车顶，可能是屋顶， 嗯， 但是呢心里面如果有可能会有和这样的天气一样的湛蓝的这个心情，那就最好不过了。 对， 会为这一周开个好头。 对，就说明今天这一周啊，工作心情很愉快，下班也保持很愉快心情，欢迎来给我们报个到吧。 秋雨之后气温下降了，天气真的是够凉的啊，大家如果晚上出门要多穿点，阵风也要到六七级，注意防范哦。 是大风蓝色预警。 雨过天晴，我看见蓝天和白云，仿佛在悄悄露出笑脸，在天空自由的飘逸，树叶在轻轻抖落雨滴，我们在美丽中回忆。花儿在笑，我听见鸟儿在鸣叫，歌声似炊烟阵阵袅袅，化作了儿时的味道。每一个人都相信明天，我陶醉在这时光里， 适合晃晃自己的脖子，抬头啊，哎，这个用自己的脖子脑袋在空中画一个枝， 枝不行，得画个米字儿。 哎呀，米啊， 等你回来， 哎，一二三四， 离开已不是好的选择，天边若隐若现的彩虹是通往幸福的桥，至今为田园描绘的你们，大山已充满了生机。 切都变得如此清晰，就像是从来没有回忆，让大地自由的呼吸，岁月在沧桑变化中逝去，我们在阳光下沐浴。 说实话，雨季都已经过去了快，然后我才想到这首歌。今天总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为了今天准备的。 没错，名字很符合啊，雨后。 来自山人乐队。来，跟着一起呼啦啦嘞一下，我们也放松放松啊。 呼啦啦嘞，啦啦啦嘞，呼啦啦嘞， 然后不累不累。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了，真的。你 金九银十， 对，你看这天儿，你就觉得自己的心也特辽阔。 我们想象了一下，把自己的直播间，或把我们此刻直播间换到了是某一个咖啡馆的室外， 对对对， 然后呢，能望着天儿。 对，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工作， 看着树轻轻的摇摆 啊，就是你就在那儿发呆，我在这儿工作呗。 不，我怎么着也得给你端杯咖啡吧 ，PD。 呵，还有这待遇， 请让我为你服务。 合着那咖啡馆是你开的、 哎、 啊，还得给钱呢，哎。啊，其实说到这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边听一边聊的事儿呢，那今天我们上直播，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对话。因为其实秋高气爽的同时，温度也在下降嘛，对吧？ 这 两天这个天儿就开始凉起来了。 对，这个温度也直接体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也算是挺知冷知热的。 是的，然后我一进这个直播间，看的就是有点哆哆嗦嗦的二姐 啊， 然后就是在那边在活动身体。她看见我进来之后就哎呦， 我说哎呦， 呵， 挺知冷知热呀， 可不是， 穿着长袖西服进来的， 小黑西服就是奔着这个季节准备的。 对，你知道就说、哎、如果说是比较低情商的表达说哎呀可真冷，然后高情商的表达就是哎呀。感觉这个直播间让我们精神抖擞。 我说那个不是情商吧？是这个是智商，哎，不对，体商啊，没有这么一说、啊。 想着怎么来表达？ 哎， 就是看怎么来形容一下这个温度。当然，这个温度我觉得过两天可能慢慢的也会升上来一些，因为毕竟不会再开冷气了嘛。 啊，反正晚上家里面要是铺凉席那种得撤一下。 这天不会还有人家里边铺着凉席吧？ 我 真的吗？你是忘了撤了？我觉得你是懒。 对， 这跟温度和包括体商、智商、情商都没什么关系。 不，就是还没有来得及，你知道吗？哎呀，好吧，你刚刚说到这个有关于冷热的对话，我倒想到一个低情商的表现。 比如说， 咱们就且不说情商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太直白了，就是或者说，男生有的时候呢也不善言辞。比如说两个人就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块去爬山，女生可能穿的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刚从夏天过来嘛， 是 不是？然后就穿的少了点，清凉了一些，没穿裤子，穿的裙子啊什么这个。然后呢在站在这个山顶，两个人正要这个观赏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美景的时候，女生就把这个肩膀就是搂了搂自己，啊好冷啊。这个男生这个时候怎么说呢？这个男生说，整了整自己的外套，还好我穿了一件外套。 这种我觉得是真的是最尴尬极致的哈。基本上从山上爬下来之后，两个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联络了吧。 以上对话未必真实，但是却是一个可以代表今天话题的表现啊。我们先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可以把你的身子听暖一些的歌，好不好？ 好嘞，这是首老歌，来自于九八度 Because of You， 雨过天晴啊。I'll tell you, oh yeah, yeah. endlessly. It's just the place in the sun where our loves begin. I miss you. Yes, I miss you. Oh, baby. You're the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You're the cure against my fear and my pain. 'Cause I'm losing my mind. 这经典的歌曲就属于你，不管何时听到的那个旋律，总会觉得说，它亲切的，好像是一个你的老朋友一样。 嗯，你 不用寒暄啊，对，不用寒暄，你不用记起这首歌的名字，甚至 说你，即便说没有寒暄，但是你再度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整个人心情是极度愉悦和舒适的。 对，所以说就像见到老朋友嘛。嗯、哎，那谁叫什么来着？ 这你得知道，不能说你后街是不是后街？哎，不会做。 好。这首歌听的人也是神清气爽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啊，虽然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注意夜晚的时候要添加衣物啊。 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了，入秋了哈。 对， 像我们两个呢，我还始终是有点眷恋着夏天的着装，所以上身是长袖衫，但是下身依然是短裤短打扮 啊。怎么就是显摆自己的身体比较好？ 对，你看你这就属于哈。不利用高情商的方式来夸赞一下，应该说的是你好有北欧的穿着品味， 你好有北极的穿着品味。 北极穿这样的话估计回不来了。 哎，行了，就是祝你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间里面 不要感冒， 能感觉到板蓝根的味道好吗？ 好吧， 啊，没有没有，这个是开玩笑，不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就希望还是注意身体。 很多时候还是会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衣服。不过明天就进入到农历的八月了，真的像老话说的一样，二八月乱穿衣。 哎，可不是吗？ 很多时候就会看到，比如有的人穿夹克，有的人穿薄棉服，有的人还穿夏天的长袖短袖。 今儿还真有人穿夹克， 哎，是的。 反正呢，就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到了，然后呢，在这个季节之后就是寒冷的冬天，所以很多人也定好了这个。开玩笑的说逃跑计划，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了。但是说到逃跑计划，哎，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他们的新专，好不好？ 好的，喜欢他们的朋友真的是久等了哈！相信知道他们要在今年推出专辑，没有想到齐刷刷的专辑十首歌哈，真的还是诚意满满的。 对，我就会突然想到，有很多的时候，有可能你和你的朋友坐在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店里面，你们可能对于前途呢有一些未卜哈，或者有一些迷茫。店里面呢非常合时宜的播放了《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个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而在那首歌之后呢，《逃跑计划》又交出了一首又一首的自己的这个作品。 没错， 虽然没有一首能够去超越。我们说从影响力来讲超越之前的那一首歌，但是好像一直很稳定又很高产。 对，他们将近十年当中也在不断的发专辑。 对啊， 是不是 我说的高产是音乐节的高产啊。专辑好像还是真的是相对比较低调，发了一些单曲 和 EP。 对对对，这一次终于有新专辑了。 你看我就属于不太了解他，本来想高情商的表达一下，没有拍到点上。 没事，你再拍人就真逃跑了。 来吧，金秋的九月，逃跑计划是发行了全新唱片哈。这张专辑呢，应该是攒了十年，攒够了十首歌，所以我们来测评这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回到海洋》。 对，他就是在官宣里面说，也希望带来一些到海边的、回到海边的感觉。 是的， 所以其实都有一些海边生活的原型和参照。包含城市坐标特有的回音。 对，这是专辑官宣当中体现的文字，所以他们可能表达是说，不仅是说。不再试图清算和海的关系，说的是只要见过那片蔚蓝色的海域，此后一生不管去到哪儿，这个海的感觉都和 逃跑计划同在。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你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子的星际和分数，会决定它是否能够留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呢？ 是的，我们来听评的是测评的是新专辑当中这种梦中的你。 作为整张专辑排列在第一首的曲目啊，但是基本上可以代表这一张专辑的一些相对比较有标识性的风格了。 哎，专辑的封面很有意思，虽然叫回到海洋，但专辑封面却是一片红色啊，像一个被捏碎的西红柿。 清早来，是梦中的你，梦里古典浪漫主义，你的身体是我朝现实主义目的。好悲 这首梦中的你，其实也可以听出来这一次的专辑他们在音乐的曲风上会有一些变化。之前我们听到的逃跑计划呢，其实都会有那种其实非常重的少年感啊。这张里面其实会听到他们也试图在走向成熟，你甚至可以在一些段落里面听到，哎，这是一支英伦的乐队嘛，就会有一些地方 很国际化的感觉， 就 Coldplay 那个后面有一些编曲的那个感觉还有点像。所以你会喜欢这样子的逃跑计划吗？ 我喜欢，因为我本身来自于海边，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闻到了海的味道，海盐那个味道，就觉得那是身体里面的一种内在的召唤 啊， 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有灵感，有想迸发的感觉。 是是是，刚才你就是这样往45度角这样向天空双手撑起来，这样海盐的味道的时候就感觉你 不是海盐口味的瓜子儿啊， 感觉你站在水里情商高点说啊，你就像美人鱼一样站在水里 啊， 哎，在水里。情商低点说，像一只皮皮虾一样。 皮皮虾，我们走。 这张来自逃跑计划的专辑《回到海洋》啊，这首歌就是叫《梦中的你》，会给出几星呢？ 对， 我们在听听 Evan 的聊天室里面，其实会有一个投票。 对， 啊， 从一星到五星，如果你想留住它，成为我们王牌测评歌单当中五首能够被留存下来的那一首的话，你就要给它打四星以上才行。 是，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曲库，有机会再推荐。 对，啊，下次还会再听到。 来听一下，我在今天早上9:30左右准备好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啊，天空正下着大雨，而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 嗯，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很高，空气质量为优，可以好好的深呼吸。 幸福就像花季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 是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感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 爱是空气，孙俪的版本。本来我今天想说要不要播那个魏良那个版本啊，后来想，哎，其实这版更是原汁原味一些。 嗯，没错。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觉得孙俪能把歌唱得挺好听的，也是来源于这一首歌。 是的，啊，好吧，好听的歌正在继续。祝大家下班快乐的时候，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嗯。 哎，说好消息，放假了。 快了快了快了。 对， 这个金九银十当中大家最惦记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也快到了。 是的，而金秋九月呢，我们的娱乐状态会在本周开启一个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 开学啦。 对，开学之后我们还要减负嘛。所以说其实会有一个更轻松的态度去面对学习。 嗯， 9月8号到14号我们会邀请 火星电台丁世光、叶喜儿、岛屿心情、苏运莹还有赵赵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974， 对， 开启云端音乐季， 这一系列演出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哦。好，我们也会在974的直播间开启线上音乐角活动，同时会在听听 FM 和微博进行直播。 嗯，同时在呢微信公众号974醉王牌和早秀后花园同时开启观众的招募，也就是每一场我们的直播当中会邀请几位音乐小伙伴来现场感受 Life 的魅力。 嗯，你可不妨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你感兴趣的啊，这个音乐人或者乐队啊，你感兴趣哪一组啊，你把他们的名字啊，加你的手机号发过来给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比如说火星电台， 比如喜欢丁书光和叶喜儿的， 对啊，苏莹啊，或者是 赵 赵， 哎， 就看大家这个喜好。 嗯，可以现在开始报名了哈。比如我喜欢，哎呀，我喜欢苏苏， 对，就是喜欢他来去做你的音乐伙伴，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机会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玩。 白色交换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善良正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怕你太孤单，请你努力的习惯，哦，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哦，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哎哎哎，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多深，我

手之间，时过境迁，我还要翻越更高的山，山河依然，路人已散，但执着的人从未改变，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回首之间，我们也说过一些蠢话啊，也做过一些错事， 嗯， 但是呢，我们更该向前方看， 嗯， 过去的就过去了。今天其实这个回忆呢，就是为了这个和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嗯，跟自己和解，顺便也吐槽吐槽自己啊，说说别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的？这个世界上不就是有时候笑笑别人，有时候被别人笑笑吗？ 可不是嘛，哎呀，并且呢，要更好的认清自己啊，有的时候承认自己其实笨啊，就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我倒觉得，其实就像刚才看到聊天室里有朋友说，他不一定非要争做那个高情商的人，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又不是跟智商直接挂钩，他觉得智商相比较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 是， 情商，比如说就是所谓的不太会说话嘛，有的人会理解成为比较直爽， 不太会聊天， 不太会聊天，可能聊一聊就把天聊死了， 嗯 啊，就聊成话题终结者了，他就那就不聊呗，所以他会享受更多的一个人的时光。啊，就是从往好的方向去理解， 嗯， 但不代表我的一个观点。 哎， 你为什么这样带着格外用意的眼光看着我？ 已经把天聊死了。 哪有我这、 哎、还好， 不停在兜着底。 你是气氛担当那一组的， 我是吗？ 是的， 我经常怀疑。 就是、大家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其实先不说迟到与否，但是你到了总会是有气氛的，你会自带那个就是气场进来。 嗯。 对， 是哪疙瘩的气氛 场？就是气氛，就是你一来大家就知道，哎呦，有人来买单了。哎、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哈凑热闹，那你说总得有人买单，对不对？好，这次是我，下次就该你了。 你有碰到过那种把天聊死的场景？ 我看应该有、嗯。 什么叫应该有？你应该说应该很多。我交代我也有，我也有很多时候把天 聊死。我先讲一个，有一次是我觉得别人比我还不会聊天的状况吧。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在特别热闹的一个地儿相约 啊， 然后呢，我们两个其实打电话就找，哎，你在哪个地方呢？我说我在这儿呢，我伸手看，就挥挥手，你就看见我了。然后他走过来跟我说，哎呀，说你真的是在人，就是鹤立鸡群的那个意思。 鹤立鸡群。 我说我哪有那么高的个子？ 啊 okay、 后来我反应过来，他其实想表达一个贬义，就是你看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就打引号的与众不同啊，就是别人都是在逛逛街呀、啊、看看东西呀、啊、然后我是在蹦着高的挥着手，然后整个看起来就跟那个在街上的人群不太一样的状态。 对，其实那个时候你更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你不要蹦高，就站起来、 嗯、 其实有一个 pose 能摆出来就是更好。 怎么有一个 pose 能摆出来？ 你看过那个就是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吗？ 看过。 里面有一种动物叫狐獴，要把手这样 人太多了，就是我摆出一个那么乖巧的姿势是看不见的，我这身高又不1.8米，你说是不是？ 非得往起蹦一蹦才好。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有个他会让我想飞。Saturday 听着风，傍晚 心情，看让最后变成一粒沙，没实现的梦啊，还在风里飘吧，飘成一个谜，也许飘成一滴雨，对吗？我问了好久，回忆他却不说话。 有人说，如果你想就是呈现高情商的状态的话，就是寡言啊，就不要说话 哦， 少说话啊，言多必失，有道理、嗯、对，就不要说， 那不会 人显得你高深莫测的样子，会觉得啊。 那熟悉的朋友还好，不熟悉的会不会觉得你有点不太容易亲近？ 别人觉得你生气了，你这一面只能是说在你从来没有认识的朋友面前。 其实他不懂我说话结巴，是那意思吗？ 要不要放下？该忘了他吗？心情可能在好几年里留下呀，从前的想法，努力记住他吧，爱他的心情可能最后变成一粒沙，没实现的梦啊，还在风里飘吧，飘成一个。 对，今天其实我们聊这个话题并没有说一定要哎让大家去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殚精竭虑，然后一定要就是好像左思右想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很痛苦。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嗯， 对。 其实慢慢的，可能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从别人那儿也是学习到了，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让你慢慢成长的时候，可能你回顾自己以前有时候说的话、做的事儿，可能确实表现的情商没有那么高，但是也没有说得罪到别人。 对，你把所有的身边的人都变成你的好朋友，其实有时候就说话就不会那么累了。因为其实即使你有一句话说的并不妥当，朋友啊，真正的朋友其实也会，其实不会太计较，有可能还会指出来告诉你说，哎，下次你可以更好。 但最怕朋友，就最怕你会补充句，哎，我不是说你啊，拍拍别人肩膀说我不是说你啊， 那以后就没有朋友了。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也偶尔做一些减法。所以我们的音乐加减法这个特别策划马上就要来了，欢迎你们来加入哦。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有。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可以在上述你喜欢的这个艺人啊，有音乐人的名单里面挑选一位啊，你想来现场，真的走进我们电台的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啊，做这个音乐兴趣小组的朋友啊。 对，没错，就是音乐人就坐在距离你咫尺之间，你可能离他只有一两米的样子，听他在现场唱 live， 听他来聊一聊做音乐的感受，这可能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最幸福最开心的瞬间。 你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最盼的就是这事儿 啊， 就是比如说下课了以后没有什么那么多就是繁重的功课，可以真正的减负、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下学第一件事情冲到唱片店，就是音像店， 嗯， 选唱片，就那个时候完全想不到说啊、哦、我下课以后还能够跑到电台然后去听朴树现场唱歌给我听。 哦，那个时候可能、 啊那个、 我会觉得还是离音乐人稍微有一点距离，对吧？ 会。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比如说火星电台，你一直特别喜欢他们，你特别想近距离接触，请赶紧发送火星电台，比如说加上你的手机号， 发送到我们的974最王牌，或者也可以发送到早间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早晚的两档直播同步在招募当中。 是的，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听啊，他们叫这个什么福茂会什么男孩啊， 哎，福茂会男孩思萌这几天很辛苦，对。今天呢会从福茂会当中带给我们是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体验和感受， 听听看今天他又听到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九七点四，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嗨，各位，这里是空中 club 持续更新当中。你好，我是思萌，周一快乐啊！在今年的服贸会呢，我也是在现场持续为各位带来更多的这些精彩的看点。你看，今年2021这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呢，主题很简单，叫做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在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咱们分享了健康生活，包括人文历史这方面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关心的这个科技方面，哎，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方式会有哪些改变呢？比如说我注意到了，在其中一个展区人民日报数字版的展台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屏幕，它其实在为你演示的是在将来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诗的时候，如何能够通过韵律化的状态去把古诗给唱出来，而且这个非常智能，还能根据每一句的韵脚和韵律，你自己简单划上那么一两笔，哎，一个从下往上或者从上往下的这种旋律的变化，系统会自动为你生成出来啊，当时的一个这种唱出来的感觉，并且可以直接的还原出来你的节奏型、你的断句、你的咬字以及你的音准等等。当然现场因为当时实在是太过嘈杂了，简单来说我是趴在那个音响上去听的，所以可能没办法把现场的录音还原给各位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通过音乐的韵律会不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记得更加深刻，而形成的画面感、形成的律动感更强，会让我们呢生活和音乐联系的越来越紧密。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啊，刚刚我关注到的一个这种 XR 这种虚拟场景的还原。然后其实我知道它可能在广电方面啊，对于很多主持人演播室的这种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其实我还想问一问，就是他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比如说游戏场景以及可能生活当中的其他场景方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那你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直播，大家都是把产品摆在桌面上，那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卖枣，你知道枣的产地是什么样子的吗？你说我是这个最优的场地啊，最优的环境啊，你不知道。那好，通过我的这个系统，你可以实时传播它那边的信号过来，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大山里，在这个枣林里头进行了解啊，这个枣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么采摘的，它的工艺是什么样，原理是什么样，那你的直播就更加的生动，更加的真实，所以它也能运用到直播行业。 在整个服贸会的现场，其实我强烈推荐大家啊，如果您来到现场的话，一定要来的是三号馆这边。在这里呢，能够看到各种这个北京的这种国际设计周的文创产品，包括还有像手活文创，像这个文物创意生活、礼物公园，好多好多展区。在这里，各位一定要慢慢的逛，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小小的礼物，不光是适合自己带回家的，还有就是适合拿回去送给朋友的。像一些跟故宫文化相关的这种书签啊，这种香薰啊，包括天坛样子的一些香炉，还有折扇等等，跟这种古装剧相关的冰箱贴也都特别好。而且我还买了一个，也推荐给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叫做掌上天坛拼装积木，特别特别精致小巧的一个小小的拼装的一个小造型小模型。关键是他在买了之后还附赠你的是一个整个的玻璃的这种罩子，可以把它罩住，摆在家里面很好看，而且还不会落灰。公众开放日是9月5号到9月7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注意是免费的，但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预约的方式，注意听好了，在微信上搜索服贸会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注册通道，选择个人用户、普通观众注册，填写好你的注册信息，点击预约购票，选择场馆和参观时间即可预约了。 很实用啊， 满满的干货。 对对对， 就听完之后，我会觉得有一个关于高情商和低情商的一段对话，如果跟思萌聊的话 啊，请讲。 哎呀，你辛苦了，这个买了不少好东西吧？ 啊，行，你给我报销一下吧。 这是高情商，低情商说，哎呦，你这月生活费还够不够？ 对，据说大佐和思萌两个人去服贸会工作的期间，花了好多的钱， 都是自掏腰包，体会了一下服贸会上好商品。 据说是花了一个月的将近一个月的工资，然后去买东西。我说你们俩这个，哎呀， 挺好挺好啊，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很多朋友也是提前在服贸会的公众号和小程序上面去预约，其实我也预约了。所以低情商的说法是说，你看我预约了，你没让我去成。高情商就是我在直播间价值更大。 感觉就像在撞撞角落碰撞。 觉得你还是别去了。 哦， 啊，怕你去了之后，之后每天都打电话给老白，你今天中午有空一起吃饭吗？顺便让我把单买了。 会以为你是说 蹭饭吃的啊？ 打个电话说，哎，那个智能找车怎么用？车停哪儿了？不知道。 其实刚才也提醒了，去福旺会啊，这个预约还是挺简单的啊，在福旺会那个应该是微信号里面， 公众号， 对， 小程序，登录之后你需要找到普通观众的一个登录口， 个人用户，然后普通观众，然后预约，然后点时间什么的就行了。 好嘞。 另外呢，今天呢还有一部好莱坞的巨制啊，《沙丘》全球进行首映啊，然后全球的首场发布会在北京进行了一个发布啊。 没错，这部电影的主演呢有很多影迷非常喜欢的甜茶，就是提莫西·柴勒梅德，还有中国演员张震，所以有我们的这样的中国的面孔哈。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很想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的。 哎，对，说到沙丘，很多人啊可能说，哎，这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喜欢科幻小说和科幻题材，你知道吗？沙丘的原著影响了《阿凡达》《异形》，包括《星球大战》 哦， 这些电影的创作 厉害。我只知道这部剧、这部电影啊，应该是去年很多影迷说是必看的三部之一，包括《信条》、包括《法兰西特派》以及《沙丘》。 对，认为是不可能被改编的小说，所以是希望尽快在国内上映啊。 对， 继续听歌，这是来自王凡瑞带来《我是绽放的花》，同样适合此时此刻。 在山顶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海边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城市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田野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喧闹的人群中等候下等候你，我在空旷的广场上等候你，我在熟悉的交叉路口等候你，天空如此湛蓝，我是绽放的花，在金色的原野上，你能否看见？微风如此温暖，我是绽放的花，开在蓝色的天空中，你能否看见？在春天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秋天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冬天的夕阳下等候你，我在夏天的夕阳下等候你，阳光如此娇美，我是绽放的花，开在盛夏的星空里，你能否看见？大地纯白一片，我是绽放的花。 你知道这首歌特别适合做填空题，就是他一直在唱我在哪里哪里的夕阳里等候你，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改编，如果你是一个很文艺的人，你说我在哪里哪里的咖啡馆等你，我在某某图书馆等你，如果你是一个吃货，你说我在一个很好吃的涮肉馆里面等你， 直接不用远，鬼街就行。 好，下回我们猜这个认识你真好的填空题的时候可以用这首歌啊。 哎，好， 王凡瑞， 哎， 我是绽放的花。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其实继扫黑风暴之后啊，又一部剧啊，就是乔家的儿女，最近大家又在热议。 对，这两部剧都已经是完结了吧，应该是完结了。扫黑风暴是在昨天的时候终于可以不用额外的付费可以看到大结局了所以很多人也算是从今天开始剧荒了一下下。 这一大家的人真的是吧，很多人都气坏了啊，剧里面的情节很多观众都说气到高血压啊，反正呢剧情上头， OST 也很上头，包括有金润吉的野鸟，苏诗丁的留白， 还有 金 志文 的 灯 童，都很好听。 对对对， 啊， 好，这部剧呢主题歌是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前不久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荐过，所以之前听的只是感觉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但是现在很多人看了剧之后会结合剧情再来听的时候，就会联想到乔家的儿女们，尤其是乔一成美强惨， 就觉得好入戏。我们也觉得啊，好 入 戏呀啊！ 好吧， 耳边听到的这首主题曲 请问是谁唱的呢？这也是我们今天音乐藏宝图的一道问题，请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发送到974最王牌。 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想， 你想变顺向， 你会发现不一样， 有希望。 天空再伟大，光在眺望，水里它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那夕阳和夏日交织成的地方，透过叶子树上洒落一片一地的阳光。很多事情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决定，也许那就是上天赐予的公平。 I wanna get high, just wanna get high, dream of victory, nobody let me di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不管今天过得有多么坏。 这一首歌啊，是名字呢是英文歌的歌名啊，叫做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翻译成中文的译名应该怎么说？ 都会好的。 不对，你这个太你是都会好的这个 知道为什么 吗？刚从东北回来还是怎么着、哎、 这不得拜你所赐吗？ 我怎么就 办公室里面我们听老白在剪一个内容，哎呀，这个特别有亲切的沈阳方言的味道哈。 是，你是说林朗朗吗？那味儿也没你这么浓啊。 我可没说。 哎，朗朗确实有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可爱的那个口音、啊、 所以 这个倒没事儿啊，因为他包括他媳妇儿都不是跟着学那个东北话。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家乡人民特别爱他啊，就是出去甭管走了多远，去了哪些世界上知名的国家，回来依然是一口沈阳方言。 对，我倒是觉得刚才那一句英文其实翻译成稍微就是北京的朋友会比较习惯的一句话，应该 说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 哎、嗯、 好 的， 来，我们请我们今天进场的朋友了。 Hello, Hello, 你好。 嗨，Hello, 喂， 喂， 喂， 是我吗？喂， 是你，是你，是你， 必须是你。 哦， 哎，麻辣佳佳是你的名字，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听上去特别能吃辣，对不对？ 暗号对上了， 能吃辣啊！平常都是吃火锅，都是重辣的那种，对不对？ 微辣，微辣， 微辣。 哎，那佳佳，那平常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辣？或者说，经常有的时候说话也是让人觉得，哎，一听之后倍儿精神。 啊，对。 你这个情商很高，这么表达一听倍儿精神。 对，就感觉他可脆上了说话，你知道吗？嗯，好吧，接下来就是接下来看你那个答题时间了哈。开开心心在下班路上来参与我们的认识你真好三道题，三道音乐题。首先先问的是，我们刚才抛出了一个预热题，是问放了一首歌叫做《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请问他是谁演唱的呢？ 啊，周深。 对了。来，三道音乐题，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吧。 好， 好的。 哎， 这歌你得唱啊！ 来，我来啊！ 哎 ，Everything， 唱歌了。 哎，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什么 ？A. 悲伤 ，B. 彷徨。 穿过幽暗的岁月，我帮你找个调。 也曾感到， 彷徨。 好嘞， 一唱出来，他不就会了吗？ 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 为什么现在一听这歌想到沈腾、啊、想到那个夏洛特烦恼。好，我们来听第二题。 我是一条寻水的鱼，我漂浮在这城里。 麻辣佳佳现在想到你是不是寻水的水煮鱼？ 我是一条 要放好多的辣。 我是酸菜鱼。 A 喧哗， B 寂寞，请选择。 寂寞， 寂寞。 回答正确。 哦，厉害哈、啊！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就有点像你刚刚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那都不叫事儿。嗨， 不是那首歌啊，不是那首歌。 天空是什么的糖？哎，我这个调都找不着了。啊、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啊、我想想，天空是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A 绵绵 ，B 甜甜。 好简单。 甜甜。 甜 甜。天空是什么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你唱一下，觉得顺吗？ 绵绵。 绵绵甜甜黏黏。 一会儿吧。 咸咸。 不，一会儿我们有听友叫绵绵，记得吧？ 啊，绵绵。 绵绵又把绵绵又召唤出来了。哎、 这都来了、嗯，肯定有叫绵绵的，有叫甜甜的，有叫黏黏的，全都来了。到底是什么？ 绵绵， 绵绵，好，听一下，就是 天空是绵绵。 开心吗？ 开心的不只有你，还有你，还有绵绵啊！ 今晚可以吃中辣了吧？ 怎么高兴还得辣自己一下是吗？哎，我麻辣佳佳，我真的就觉得他这样的性格，一定生活里面就特别多朋友的那种。 他会应该是朋友圈里边或者好朋友的开心果。 哎，你怎么认为高情商这件事情？ 是问我吗？ 啊， 是在说我吧？ 就你觉得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算是高情商的人？ 有没有一些 你俩都挺高情商的？ 哦，谢谢你的夸奖。不，我们主要想听听你。 对， 你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好玩的一些段子或者一些有意思的高情商的表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啊，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呀。 你又把天聊死了，二姐。 好吧。 你非逼人家夸自己吗？ 那别人有没有低情商的表现呢？ 你又把天聊死，还想给人挖坑？ 不，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说聊低情商嘛，就是救救我的情商，是不是？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间可以好好的想想，你要今天把这个祝福送给谁？小心得罪人呢。 好好好， 你送给一个人，你看你不送给别人怎么办？对不对？ 嗯， 你想好了吗？要送个祝福给谁？选一首什么歌？ 哎呀，这个送祝福嘛，这所有的人都送嘛，只要在听广播的同志们、同学们、朋友们， 嗯。 都生活幸福，天天快乐，身体健康。 一个老好人，天下一家亲。 不，这个倒是，就我觉得挺符合他的性格的。 对， 是，就来往的都是朋友。 对，来者都是客，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三首歌你选一首吧，许巍的《蓝莲花》，许飞的《寻水的鱼》，还有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这彩虹的微笑吧。 对，我也觉得这首歌最合适了。今天是天空是绵绵的糖。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你说的送给所有的朋友，对吧？有没有特别想送的一个人？ 都送给自己吧。 你也把挑脸死了死了。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是他特别想送出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好，送给自己，因为当你自己，我今天说啊，当你自己有这样阳光的心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照耀别人了。谢谢麻辣佳佳，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太多的 烦恼，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迎新派对，用音乐一起来减负。然后呢，其实我特别希望啊，有空的话，大家啊，包括是你家里面这个有这个正好有个小朋友，他这个下课以后有时间，因为刚好你看我们的派对的时间就是在 6点钟到7点钟， 对啊，差不多5点半刚好已经下课了。 比如喜欢苏苏的一些年轻的同学们，可以来在直播间里面听苏苏现场唱歌，或者如果他特别的前卫，喜欢火星电台的音乐制作，也很喜欢丁世光和叶喜儿的话，都可以来报名的。 可以加音乐人的名字加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74最王牌。 对，别发到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不到。我发现大家还是比较腼腆，可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你要我说在广播里面给他们发一条留言表达我的喜欢，可能有些听友会大胆的去说我喜欢的歌，但是来到直播间了，面对音乐人在近在眼前这个距离的时候就羞涩了，是吧？就不好意思说啊，万一我要说他们哪首歌我喜欢，我答不上来，或者说我不知道他们的音乐精妙在哪个地方，是不是不好在直播间里面跟音乐人来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的听友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情商都很高，一般他们会这么表达：老白，我好喜欢你啊，大姨，我好喜欢你，麻烦能不能给我一张火星电台的票？ 哎，这就对了，懂得搭桥是吧？ 好嘞啊，等着你们啊，然后。包括在明天早上的早安音乐秀啊，你们也可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报名活动，来到现场感受 Life 的魅力。 好的，就把你们的名字加上手机号啊，包括你喜欢的音乐人的名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或者早秀的后花园。 对，这次云端音乐季其实这系列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访谈和演出其实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啊。我们974的直播间会有一个线上的这样的音乐角的模式啊， 对， 同时活动会在听听 FM 在微博去直播。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啊，就那天其实去到八达岭长城参加这个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时候，对郎朗的一段采访的内容，然后呢，采访的详情大家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去看得到。 好的， 啊， 现在北京音乐广播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郎朗，非常荣幸的这次作为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推广大使啊，来这个在我们的美丽的八达岭长城上演奏这个我爱你中国的这首作品。北京这是对于任何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讲，那都是重中之重的城市，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这个最具这个文化底蕴的城市啊。那么这个北京的这个在北京做的这样的这个音乐角啊，或者音乐活动啊，它肯定会代表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水准啊。然后这次也是希望就是在我们这个长城的脚下做的这个我们这个音乐角啊，能让就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吧啊，也能让更多的朋友们，不光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人，也能让世界的朋友们这个来这个长城来旅游啊。感受我们的这个文化底蕴，然后同时呢听听音乐会啊，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一种感觉。 同时郎朗其实也透露说呢，其实他也会在接下来的巡演啊，包括跟国家大剧院合作的啊，在太湖艺术中心那边的一些项目啊，能够去传递音乐的魅力啊，让更多的人感受北京啊是一个充满音乐魅力的城市。 所以现在听到就应该是那天他在长城脚下弹奏的我爱你中国。 对，你知道就那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他在那个长城的那个舞台上面弹琴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夕阳西下，傍晚的那个夕阳的余晖，然后天空飘着一些云，然后长城那个灯已经就是被点亮了一些，然后他弹这个琴的时候，他的琴声和整个的天空整个的长城的那个氛围融为一体，他自己都觉得说啊，我后来跟他交流，他说弹得太爽了。的这个情况大家其实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我们的访谈的详情。 没错，更多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即将会在974直播间开启的线上音乐角，还会请来更多的音乐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们的音乐加减法带给我们的更多快乐， 特别特别的期待。 那天你知道，就是朗朗在长城上弹琴之后，我就听到两个也是现场的媒体的两个女生的对话啊，哦，好想找一个会弹琴的男朋友。 另外一个怎么回答？ 另外一个好想带你去看他的音乐会，看他的这个现场的那个钢琴的演奏会哈。我当时想的真的是，因为钢琴然后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这是朗朗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成绩了。 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能再重来，我期待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剑士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联络，别忘了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可爱的小伙伴一起玩，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一次的迎新派对，成为我们的音乐小伙伴。 对，赶快来报名啊，好好的想一想，想见到哪位音乐人，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真的就这么简单。 And the flowers wasted to the ground. If the stars no longer shone and the breeze died down, you and I, we could still be happy. If the writers lost their words and the blue fell from the sky and the dreamers lost their nerve and the seas went dry, you and I, we could still be happy. If the world forgot to turn around again and the winds that never knew to change the spring and the birds forgot to sing, still be happy.

看着那个反光镜里自己觉得帅极了、啊、 然后 觉得美呆了， 吼出了一句蓝莲花还喊屁了。 这时候应该这个高情商的就是说法就是、嗯、啊，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 嗯嗯，不是唱出了流浪的味道 啊， 然后低情商你唱的是呼麦吗？ 低情商应该会直接扔一个硬币过去。 就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去唱 K 也是的，他很喜欢唱一声，就他是个女孩，然后但是声音比较低沉，他愿意唱一些男孩的歌、 嗯、 所以他也是唱了一首许巍，当然不是许巍的蓝莲花。然后当时我有个朋友就说你唱的太好了，说是说我唱的像许巍的感觉吗？他说不，你唱出了呼麦的味道。 哎呀好嘞、啊、哎呀一路听着歌，一路抵达我们的方向啊，目的地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下班路上会有这样的轻松的、快乐的感觉。 没错， 哎，同时呢、嗯，我们也在期待大家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啊。然后呢，在9月8号到12号，在教师节期间，国家大剧院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 嗯，也就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这部音乐剧、这部歌剧，通过这一部讲述贫困山区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的故事，大剧院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也是献上了一份节日的祝福。在今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力求以这部扎根人民、关照现实的艺术作品，向奔赴在扶贫道路上的教育工作者来致敬。 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你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 娱乐最王牌继续回来，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测评的新歌啊，其实也是新的专辑，来自于逃跑计划的那首歌 梦中的你。 哎，今天在我们这个聊天室的票数好像还挺高的。嗯， 我看一下，因为刚才退出了一下下，在看到大家的点评和选择的时候，很多人是因为当年喜欢上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啊，有情节， 对，还有一万次的悲伤、嗯、包括重来，这些好歌都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所以大部分人选择的是五星上传。 那最后我们看到大家这个最后的选择之后，就决定放心了，跟我们的选择是一样的、嗯、今天我悄悄地给了一个五星。 嗯，那就点一下上传。 叮咚叮咚， 云存储一下啊，哎，不是云存储一下。 我就在等着你今天第一个口误出现 在哪里。爆梗了、啊、圆满了。 好了，我们来听听前段时间经过测评为我们打出五星好评的这首歌，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再一次重现在此时的。 哎，我们邀请的是 Elton John 爵士和 Dua Lipa Cold Heart。 When the sound of her legs I'm not afraid to die. just passing through. 一直在叫你 Coco Coco。 哎 Coco Heart。 好听啊，这首歌前段时间我们测评以后就觉得说啊，这个 Aaron John、啊、真的是不太像他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就唱出了一种又时尚的又有一些复古的那个感觉， 复古且摩登。就是你之前不是用一个叫什么像是武林高手当中的那个 扫地僧， 不是，就是那个特别活泼特别可爱 老顽童， 老顽童，对对对，那种老顽童的感觉， 特别活泼可爱。我差点就想到别地儿去了， 梗住想不起来了、 啊、这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更可爱，因为 Dua Lipa 和 Elton John 都是以漫画形式的人物出现、嗯、里面伴舞的人呢有猫有豹子有鹿，就是他会化身成各种可爱的形象来给他们伴舞。 嗯，好，这首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打破一下次元壁。 好， 一到这个时间段我就变得特别的紧张。 为什么？ 担心和这首歌格格不入啊。 嗯啊、就是、刚刚那首歌吗？ 我就特别担心我就是耿直的吧，不是，刚才那首当然好听了 啊哈， 接下来这首我就担心我一耿直又把它就是切掉。 不能， 怎么办？ 这个不会，因为这首次元壁你一定会很喜欢它，因为之前你曾经在节目当中表示过很欣赏段奥娟的嗓音。 对啊、哦，大娟， 大娟子。 对， 嗯， 这首歌其实是他为一个国产的动画叫《星辰变》演唱的片头曲。 对，而且要恭喜他刚刚考上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啊、成为了一个新生，对吧？ 对啊，这首歌啊，我们就说先说这个国产动画其实是一部网络小说改的。 作家名字有意思， 我吃西红柿， 我吃西红柿打卤面。这个网络作家叫我吃西红柿，他所创作的网络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为了游戏、漫画和动画片等，所以也算是一个相当有流量的 IP。 对， 所以很多现在动画片都是已经播到了第三季哈，所以这部动画片现在是新鲜开播了第三季、嗯。虽然说画风有一点塑料感，但是喜欢他的朋友会把这部动画片有一个很好的称谓，叫良心国漫。 嗯，而又是那种摇滚加国风的元素，你们先听听看吧啊！我也听听看，就是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这种风格。 我觉得邓耀娟的风格以前是那种抒情的，这一次让她燃起来，战无止境。 坚持深刻的情谊，以说服破洞去生活。我与心境的你走在山人间，荒野如风，手握星辰隔世空，午夜飘响祈祷的钟，扭转乾坤的命运，谁在背诵？战战战，不知情的破蛹，在劫后余生的世界，缔造新的繁荣。 不得不说，其实大娟的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还唱得挺有能量的。 嗯， 但是这样的歌呢，其实就是分时候。我是说，你觉得很困的时候听，还真的是特别的 补给啊， 或者说当学生朋友们在周六的晚上可以玩一个小时游戏的时候听还是很带劲的， 就那一小时啊。来吧，我们说说谁来拯救我的情商这件事儿。 靠大家嘛，大家来拯救我们。不拯救我，不拯救你。 我就怕你又说出什么大家来帮什么大家。 没有了。 这个。 你都把朗朗拽上了，我还怕什么隔壁大家帮大家之类的。 什么叫隔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来吧，我们今天说的是谁来拯救我的情商哈。我想起来之前好像在豆瓣当中有一个叫做低情商互助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组，其实就是大家会留一些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莫名其妙就被朋友们 diss 了，或者被自己的爱人说低情商，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他，来向其他的朋友来求助？ 干嘛要回答他？ 那就是 就像刚才 走呗，即兴 说的，我情商挺高的，我不需要拯救。如果你觉得我在怼你，那就不是情商的问题，我就是故意的。 哦，这不怕就是哈，行，可以， 对吧？哎，就是很多时候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是。看你们之间的关系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 是吧？ 嗯， 也是刚才我们也看到聊天室里的朋友说，我觉得这个说挺好。通过高情商对话和低情商对话可以区分友谊度。比如说啊，高情商怎么说？哎，你最近有什么喜事儿吧？哎呦，富态了，这是普通朋友。 没， 哎，别人聊聊天的时候还是收着搂着啊说的啊。 但其实对方已经听出来了，你说我胖了。 但是低情商的说法，哎呦，你胖了啊。哎呦，该减肥了啊！这个哥们儿， 对、 哎， 就是看这个话怎么理解。一般人来说，如果能说出这句话，也是要跟对方关系最起码得比较铁那种才行。 你知道在， 不怕别人翻脸。 在人际关系里面，有的时候就这种试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 你看我现在跟你聊天， 嗯， 我要探一下你大概聊天的那个，就是你的线在什么地方？ 就我会不会生气？ 但是如果你永远不踏过这条线的话，你们的关系就止于此了。 欢迎你多多踏过， 呵， 欢迎你多多踏过。 我怎么有种要 那是， 我不能蹬鼻子上脸。 聊天室里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二姐是舍得一身剐，然后是把坑王拉下马。我说我一定不辱使命啊，争取做到这个大家的要求和期待。 你要非要把自己的人设往这个方面打造，我也拦不住你。 也没有，就是会觉得大家都已经上了一天的班了，是吧？想听点高兴的、开心的、减压的，那我们不就是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和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好嘞，皮皮虾，你去吧。 再见。 你看，这还有一个极低情商的疗法。 怎么说？ 说你又失恋了吧？还是失业了？挺好的，该吃点啥吃点啥啊！加油，再多吃点，我支持你。说这是死党， 这关系绝对是死党啊！就通过打击或者降维打击，让你重新再燃起斗志。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身边有一个人啊， 嗯， 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怎么聊你都觉得说如沐春风， 我如沐春风吗？ 对，你就觉得怎么都特别的合适， 嗯。 然后他跟你说什么，你都觉得啊， 好舒服听的， 好舒服，话说的怎么都到位， 嗯。 这个其实不是人家就是情商高， 嗯， 也就是聊天救着你，这是一种降维打击。 我懂了，就是实际上我跟人家智商不在一个层面上，是吗？我听出了这样的一个话外弦音，我不太开心，搭档，真的 也不是， 我工作了一整天了。 有的时候就是要就是认清自己，放轻松一些 ，Take it easy，、 哎、 是吧？ 是是是。 又想起温岚那首歌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就让我如沐春风吧。 好了，情商低的表现，其实我们很想听到一些高情商的表达哈。像我之前看一个综艺节目，我记得宁静当时就有一段特别好的表达 啊。 就是其实那一组没有给人给他带来一些特别好的惊喜，他没有说你们这一组表现太差了，他说的是我没有看出来谁比谁强很多。 嗯， 哎，这个点评我觉得还挺好的，但实际上又稍微鞭打了，或者说敲敲锣边鼓，就说你看你们都不太出色。 因为我一直觉得情商高和和稀泥是两码事儿，或者说和这种就是老好人也是两码事儿。 嗯， 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说你说好好好啊，不是这样子。 嗯， 其实是你表达的时候也能够有自己的态度。 嗯那好，那上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说你该减肥那事儿，是不是可以翻篇了？ 你说过这样子的话吗？ 哟，特别好，试探又过了一个界限。 我不记得了。 好嘞，好吧，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大家要记得哈，我们的音乐加减法云端音乐季正在招募可爱的音乐小伙伴来到直播间，跟苏运营、火星电台，还有包括岛屿心情、丁世光、叶喜儿、赵赵一同来分享更多的好音乐。 对，用音乐来给自己的生活啊、来去做一点减法。 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阳光光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点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即将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丁世光。 对，剧本。 早相见，要有点周旋，开始也别太顺利，就太快被忽略。反正不太对，他美若天仙，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又作脏，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变佳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能任意难忘。呜、哦，刚分时间就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乱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一切从迟到的他到前来讲，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又作脏，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不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变佳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 剧本。来自丁世光。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听一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会想，哎，他们当时在创意一首歌的时候，会想，哎，大概我用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嗯， 音乐人怎么去发散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嗯， 我去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啊，很亲切。 你最近应该没少读剧本， 哎，都是自己生活里面的剧本。 哦， 哎， 有舞台上的吗？ 当然也有剧情啊，对吧， 嗯嗯？ 我们有时候甚至会重复一些剧情，比如之前你可能有一个故事演过一遍了。哎，后来你发现你自己还是在重复一个剧本。 没错，那会儿可能会有一点点无聊，或者有一些重复之后的一种 茫然。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播当中会有很多好处。尽管说有一些歌不断在重复的播放，但是你每天听到它的状态和包括跟你身旁聊这首歌、听这首歌的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总有一些新鲜感。 是， 嗯， 找不回来了啊。 谢谢， 对， 高情商的表现。 就像你看，我们平常在聊天室也见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嗯， 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跟我们聊天儿，这些听友们常常跟我们去互动，哎，就特别感谢大家。 对，但是突然发现，哎，这一天没在我们的聊天室出现，出现在别人的聊天室的 时候。对，我就觉得只要你们回来就好。 啊，对，而且是 回来还认得就好。 不，其实你的语气有点，赶紧给我快点回来，是这样的一个话外音吗？ 等你从别的那个聊天室，比如说你去人其他那个就是频率去听那个节目啊，就绕一圈什么的，然后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发现你还在，但只要我还记得你就好。